我们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今天，我们依然要说，真的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知道，王一牧师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秘密的审判。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难过和忧伤。主，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依然要说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都是好的啊！你的旨意，主啊，总是良善的。主，我们求你来，在今天你得着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求你真的是来使你的儿女的心来向你回转，如同那仆人的眼睛向他的主人回转一样。主，求你来，在今天的这个敬拜当中，主啊，你使你的儿女得到安慰，主啊，求你使你的儿女也得着盼望。主，因为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我们自己看见的，主啊，乃是在于那不能看见的，那真实的，主啊，在我们以上的，你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国度当中，我们自己心何等愚钝，我们真的属灵的这样的知觉何等的迟钝，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主，我们是在你的恩典的包裹当中，求你主啊保守今天每一位服事的同工，主啊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主啊求你大大的来扶持今天领会的弟兄，主啊你也赐福给孩子，让孩子能够按照你的正义来分解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道，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求你来与今天做技术支持的。和诗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主求你使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谁，主我们不是要求人的赞誉，我们主啊我们乃是要求你的欢喜，主求你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求你怜悯众人，主啊求你的灵在登陆到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来运转，主啊求你也是恶者的手不能搅动我们，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总是会面临艰难，可是主你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以马内利的神呐，主啊，你张开翅膀，主啊，你覆盖我们，你覆庇我们，我们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我们安然，我们得着力量，主，我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这样的来与你的儿女们同在，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我不管是为我爱，容我长身在主怀，愿引主流血和血。洗我一生除罪孽，洗我泪软全心洁，醉了我归尽除灭，洗我去到你中去，一生流泪永不去，一生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抛出生命在世家，我乃空手救主界，世界家下就爱恋，只是望住此一生，懦弱抛出便刚强，不会进到活水旁。恳求使我灭尘光，让我呼吸你一息，让我灵中出水滴，让我上升到天堂，祭献主在磐石上，万物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 谢谢诗班，我们请各位弟兄姊妹请坐。 我给大家来宣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拉夫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着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转之间所穿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可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阿门。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殷强长老，他为我们正道的主题是有一婴孩为我而生。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这是2019年最后一次的主日聚会，我们也是我们整个圣诞季我们有几次的这个主日的分享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感谢主赐给我们的机会，不断的使我们的眼光来看那一位为我们降生在马槽当中的耶稣基督。前天就是27号哈，27号我们全家一起到县城去理发啊。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是我的这个刚刚理过的头发。在那个理发店里面卡尔松呢就问我，他说，爸爸，这个理发店是信主的吗？哎，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看人他们这个墙上啊，这个门上写了一个好大的一个福音。哎，我说是吗？我来看一下。哎，果然是啊，有好大的一个福音两个字。可是我再一看呢，我发现上面还有一行字啊，叫做秃头患者的福音啊，这是一句话。我就想到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其实都是需要福音的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啊，每个人都需要好消息。但是有一些好消息是人不想听的，有一些好消息呢是人人都想要的。这个世界有各种好消息满天飞哈，有不孕不育患者的福音，有失业中年男人的福音啊，有亲子关系艰难之人的福音，有小企业经营者的福音，有大学生就业的福音啊，有大龄未婚青年的福音，有城市空巢者的福音，有这个癌症患者的福音，有瘫痪病人的福音。是你想听哪一个福音呢？你想听哪一个好消息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真的是你渴望听到的福音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主啊，你用你自己的恩典来喂养我们。主，你亲自带领这一间教会经历那一个伤痛，经历那一个低谷，经历那一个被击打。主，可是你在这伤痛在这被击打当中显出你与我们的同在。主，若不是你扶持我们，我们早就丧胆了；若不是你恩待我们，我们早就离你而去了。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使我们 来看那一个在马槽当中为我们而生的耶稣基督，求你使我们来看那一个在加利利的海滨为我们行走的耶稣基督，求你使我们来看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的耶稣基督，求你使我们来看那一个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主，我们的盼望正在于他，求你使我们的心今天来向这一个在马槽当中的婴孩来回转，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这一群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生在这一个败坏污秽的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光照，求你的圣灵在今天聚集的每一个儿女心中来运行。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啊，被称之为是小圣经啊，66章啊，圣经66卷，而且它刚好呢，前面39章，后面27章有一个很好的分野。那以赛亚书是在新约当中被非常多的引用的一卷书。而在以赛亚书当中被引用的比较多的，除了受苦的仆人以外，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9章1到7节。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今天呢，请大家要思考3个问题啊。第一个，为什么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以色列人的福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福音变成了中国人的福音？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真是你的福音吗？所以因此呢，我也有3点的分享啊。第一点，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是以色列人的福音。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这段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是对谁说的呢？他是对当时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君王和百姓说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当时大概在主前的735年，当时亚述帝国是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他占领了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当时在亚述帝国的这个军事压力之下呢，在犹大国的北边啊，这个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们结成了一个军事同盟来对抗亚述。他们就对犹大说，你们也要加入我们啊。犹大国呢就有一点不愿意啊，但是呢，这个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就要攻打犹大国，要胁迫他们加入。这个时候啊，先知以赛亚就对君王亚哈斯和犹大的百姓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要遭受亡国之灾的，你们要倚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啊，你们不要倚靠亚兰的和以色列的这种同盟，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时犹大的国王啊，亚哈斯啊，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啊，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很害怕。上帝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对犹大王亚哈斯说，你不必惧怕他们，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啊，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当时的 一个背景。而且以赛亚先知宣告亚兰和以色列后来必要亡于这个亚述帝国，而且很快啊，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应验了。果然在主前的732年亚兰就亡国了，果然在主前的722年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就亡国了。亡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亚述的军队是从哪里打进来的呢？啊，就是从北边打进来哈。从北边什么地方呢？就是从拿弗他利啊，从西布伦啊，就是从后来的加利利地区这个地方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北国以色列后来被，这百姓被掳啊，然后被分散到其他地方。然后亚述帝国采用了一个非常歹毒的这一个民族混合和信仰混合的这么一个政策，他把其他地方不信，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其他民族的人，迁到这个以前的以色列地区，跟他们通婚啊，以至于使这个北国的这十个支派哈，他们的血统就被混乱。以至于他们的信仰也被削弱，这就是为什么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整个犹太人都是非常鄙视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当时是当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北国这个地区的一个中心啊。你知道，因为他们的血统被混乱了，而且他们的信仰后来也被削弱被混乱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啊，因为他不仅被进攻，而且这个地方后来被亚述用这样的诡计啊，用这样歹毒的计谋啊，使他变成了非以色列文化非以色列宗教的那么一个地区。但是后来他们有回转哈，但是这个时候啊，是非常悲惨的。我们话说回来，当时以赛亚先知去对亚哈斯说的时候，犹大的君王亚哈斯啊，他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他没有信先知所说的。当然他也没有加入这个联军哈，他想用了另外一个办法，他投靠他去求助于亚述的军队，结果亚述呢确实哈把他要攻打他的那两个国家给灭了，但是从此犹大国就成了亚述帝国的附庸国啊，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上帝对犹大的悖逆施以惩罚，但是犹大国的人呢却不思悔改，继续的应着景象不信上帝，甚至向上帝发怒啊。这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个9章1到7节前面几节的经文，就是8章21到22节。他们经过啊，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当中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9章1到7节当中这一个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加利利地必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背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当时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黑暗是什么。这个黑暗有两重的意义啊，第一个，他们将要面临这个可见的环境的这个艰难，在国际环境当中他们在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大国欺凌他们的这一个环境当中， 虽然眼前的一个军事威胁被解除了，但是亚述帝国随时可能会使犹大处于亡国灭种的这样的威胁当中。所以后来后面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一些续集哈，就是亚述帝国的这个君王进攻耶路撒冷，然后在西西家王的时候，西拿基利啊带领大军来进攻啊，当时西西家王他信靠上帝，结果一夜之间这个亚述的军队被灭了啊，那是后面。但是请注意，当时这一个犹大国他们所面临的黑暗，第一重就是这个军事的威胁，这个国际强国大国的威胁和压力。第二个呢，更为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以色列百姓灵性的黑暗，这是他们信心上的黑暗，他们的心被罪笼罩，先知一再的苦劝，甚至给他们很清晰的兆头啊，先知生了一个儿子，按照上帝的启示哈，按照上帝的吩咐，他给这个儿子取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什巴斯，就是掳掠素林抢夺快道的意思啊。但是犹大人的心回转了没？没有哈。犹大人的心依然不信靠上帝，所以他们所进入的那个黑暗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灵性的黑暗，是一个信心上的黑暗。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来看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的喜乐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九章三节，他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们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那他们的欢喜和快乐到底是什么呢？后面有三个四节和五节六节哈，都有一个因为哈，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也都已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米甸是什么啊？米甸的日子是什么的日子？米甸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当时被欺压啊，上帝兴起基甸啊，当时是米甸人欺负以色列人，上帝兴起基甸啊，兴起基甸用300人打败了10万人啊，那是在米甸的日子啊。然后后面五节说，因为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那是什么？那是以色列人对和平的渴望啊，对和平的渴望，把这些盔甲，把这些衣服哈，都可以当作柴来烧了啊，就是这收刀啊，入鞘啊，马放南山啊，可以得到和平啊，这是他们的盼望。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他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看到这里面他们有三个盼望。第一个是这个重轭啊被解除，这个压在他们身上这个杖被折断，欺压他们的棍被折断。总结起来呢，他们想要从这个受压和奴役当中，从逼迫当中得解放，得释放，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盼望和喜乐。第二个是什么？他想从这个战争当中得到和平。第三个是什么？他希望大卫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啊，上帝曾经与大卫立约啊，他的后裔必坐在宝座上。但是到亚哈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王又一个王，但是似乎都不是那个大卫的后裔。他们盼望那一个大卫的后裔，那个有能力的君王能够坐在宝座上来重新的振兴以色列国啊，振兴犹大国。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的盼望是什么？ 他盼望的是解放，是和平，是有能力的君王。所以因此以色列人怎么理解这个以赛亚书的九章一到七节呢？总结成一个词叫做弥赛亚，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的盼望，他对以赛亚弥赛亚的盼望是对将来有一位奇妙的测试，有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要出现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来拯救他们。他们所理解的这个弥赛亚依然是一个从国家的复兴，从民族的振兴的角度，从军事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所理解的那一个弥赛亚。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福音，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他们盼望的是这个，这个确实是他们的福音。但是我也看到，我们来看第二点哈，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盼望最终呢有没有实现呢？有哈，在先知以赛亚之后七百多年之后哈，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应验了所有的先知所预言的，将有一位弥赛亚出现，将有一位受膏者，将有一位先知，将有一位祭司，将有一位君王来拯救他们。耶稣他应验了这所有先知的话，但是请注意，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耶稣。以色列人曾经盼望以赛亚的预言要应验在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的身上，当然西西家后来也生了儿子，后来儿子也儿子好多代，他们一代一代的盼望，可是都不是啊，都不是，直到他们被掳于巴比伦啊，后来他们回归以后，他们盼望曾经盼望是所罗巴伯，他们曾经盼望是大祭司约书亚，但是都不是。到后来马加比起义，他们盼望的是马加比，可是马加比也不是。经过了这许许多多的艰难，以色列人终于盼来了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要救他们的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字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是那一位受膏者，是那一位先知不断预言的将要拯救他们的受膏者。可是以色列人却没有认出他。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怎么知道以赛亚的预言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呢？首先这是新约的启示哈。如果没有新约的启示，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完全是不明白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这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新约对我们直接的光照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太明白以赛亚的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光是马太福音就有六次直接的提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应验啊。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十七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看到这个非常清楚对吗？我们这个再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证据啊，说明先知以赛亚预言 确实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再看两个地方哈，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一章七十九节哈，我们可以稍微往前看一点。这个地方说，在上一次陈彪牧师证道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撒加利亚对他的儿子施洗约翰所说的这段话里面有这么几句哈，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看到撒加利亚再一次的说到那一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应验在谁的身上？应验在那一个将要降临的那一个弥赛亚，就是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哈，其实他们得了很清楚的先知不断的预言将要来临的弥赛亚将是什么样子，在新约当中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哈。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各位弟兄姊妹，他们不明白，其实你说你明白哈，你可能说哦呀，我比以色列人强多了，其实我非常明白。其实你真的明白吗？在使徒行传当中啊，你记得有一个故事哈，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啊，他坐在车上正在念，正在读什么书啊？正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但是他读不懂。他为什么读不懂呢？他不知道这个书在写的什么意思，不明白哈。但是这一个腓力哈啊，圣灵就启示哈，就差遣腓力去向他传福音，告诉他先知以赛亚的书里面所写的就是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啊。然后他就明白了，这个太监一下子就明白了哈。腓力就从这个经上讲起，就对他传讲耶稣。然后他们两个人往前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啊，于是就在那里受了洗。腓力就跟他施洗。你看到，若不是圣灵的光照哈，若不是新约的启示，其实我们也不会明白。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耶稣对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曾经亲自的来为门徒为教会来讲解以赛亚书，先知的书，看到这个先知上所有的这些预言都是指向他。但是为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就是认不出耶稣就是弥赛亚呢？我看到有四点的原因哈。第一个呢，是以色列人用自己的心把上帝的话语给扭曲了，在他们的身上正印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看到这百姓他们的罪啊，拦阻他们啊，他们的自我中心，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套理解，他们所盼望的是那一个军事的弥赛亚，是那个政治的弥赛亚，是那一个文化的弥赛亚，甚至是那个宗教的弥赛亚，却不是这一个他们信心的对象，那个三一的真神，他不是。 第二个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罗马书里面保罗说啊，是因为他们用行为代替了信心。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看到这是上帝永恒的预定。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第四点，这是上帝奇妙的救赎计划。你难以想象使徒保罗怎么说。使徒保罗说，我且说以色列人啊，他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的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保罗甚至说，以色列人被从那个树上这段砍下来，是为了将我们这外邦的野枝子能够嫁接在树上。这个上帝的这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各位，我们就来到今天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了啊。耶稣基督的降生没有成为以色列人当中大多数人的福音，他们直到如今，直到今天，以色列民族在不在？在哈，以色列这个国家都已经复国了，1948年他们复国了，啊，以色列人哈，被称之为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个民族，他们拿诺贝尔奖拿的多得不得了。所以相当多的伟人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信了福音吗？耶稣基督成为了他们的盼望吗？由于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成为了他们的真实的盼望了吗？没有啊，没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既然连以色列人都没有，那么作为一个与以色列毫无关系的外邦人，作为一个从小活在中国文化的断壁残垣当中的中国人，耶稣基督的降生真的是你的盼望吗？耶稣基督真的是为你而来吗？耶稣基督真的是为你而生在马槽当中吗？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的奇妙测试，那一个全能的神，永在来赴和平的君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为黑暗中的百姓而生的，他就是真光，他照进黑暗中要驱散黑暗，要救那一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你是吗？你是那个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吗？你是那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吗？你需要耶稣吗？你可能毫不加思索地说，我需要耶稣。为什么？你为什么需要耶稣？因为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真的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吗？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年夏天呢，我们家那个这个附近啊，来了一批不知道是福建还是广东的人啊，我现在忘记了，我那时候可能有八九岁的样子，有一批外地人，他们来这个到处这个捉蛇哈，然后他就住在我们家， 夏天我们就给他一个竹床，他们就睡在那个我们家那个堂屋里面。当时我看到啊，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我看见一个这个外地人哈，我不知道是福建人还是哪里人，他就抓了一条蛇啊，提在手上，他很高兴啊，他说抓到了这个蛇很毒啊，很毒，这个他们是要弄那个蛇毒来卖钱的啊。然后哇，那个在地上滑了一下，那个蛇就这样倒过来就把它咬了，咬了之后，他马上那个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因为蛇很毒啊，咬了之后可能如果不处理很快就会死的，啊，他说不要紧不要紧，那个有一个人呢就吃了一颗药，然后呢就给他吸，在那个蛇咬的地方把那个毒的那个血啊吸出来。然后又给他有个那个被咬的人吃了一颗那个一个白色的药片，就给他吃了，果然那个人就没事了。哦，在他那个这些捉蛇的人离开之前啊，他就留了一些那个药给我们家啊。哇，那个我们这是哇，这个简直是这个奇妙的哈。这灵丹妙药哈，这个太厉害了，蛇咬了这个你一弄就没事了哈，就是很有意思啊。那个药因为它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这个蛇咬了当然肯定要吃一个这个药对吧，那它是其他的病呢，有人说我二姨哈，我二姨我妈妈的妹妹啊，她后来得了一个是肝病还是什么病，我那时候我还小，不是记得不太清楚啊。然后治也治不好，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说，要不给他吃一个那个药吧，啊，那个药很厉害，对吧？那个药很厉害。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把耶稣基督当做这种灵丹妙药吗？耶稣基督是包治百病啊！你这个婚姻不幸福，来吃一片耶稣吧。你这个经济上有困难，来服一片耶稣吧。然后你这个最近心情不太好啊，有点抑郁啊，来服用一片耶稣吧。然后就好了啊，是这样吗？耶稣基督是包治百病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朋友啊，叫慕容雪村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缺少一味药啊，当然这个书写的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看到这个书的名字我就想到说，中国缺少一味药，可不正是缺少耶稣基督吗？缺少耶稣基督的救恩吗？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到底治什么病啊？是不是真的就是包治百病呢？什么病吃一片耶稣就好了呢？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啊，当然我问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回答说，是的，我就是那个在黑暗当中行走的那个百姓啊，我就是那个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啊，我就是。那是黑暗和黑暗是不一样的，你到底住在什么样的黑暗里头呢？你是要面对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上的失败吗？啊，你可能有强迫症啊，你可能有抑郁症，你可能甚至有其他的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啊，或者是你现在一种强烈的自卑当中不可自拔，你常常抱怨自己出身不好，你常常抱怨自己的父母没有给你一个好的出身，让你输在起跑线上了，又或者是你相当的骄傲啊，然后以至于你有自我认知障碍，你不从来不认识自己到底是谁。你在跟自己的相处当中总是失败，你是处在这样一种黑暗当中吗？又或者你是处在你跟物质的关系的失败当中，啊，你贫穷啊，你失业，你面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的下滑，乃至是将来的经济的危机啊，你所以你觉得你就是那个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又或者是你面临你跟其他人的关系的失败，你面临这个社会上的这一个整体的社会上的整体的治理上的失败，你面临亲子关系的失败，你面临婚姻的失败，你面临职场上的困难，啊， 或者是你最近你的朋友跟你出现的问题啊，你现在你觉得你活在黑暗当中，又或者是你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啊，你开始认同，你开始看到这个社会上的很多的艰难，你可能最近你读到了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么讲，他说中国式的大数据集权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以党国统御君临天下，绝对垄断一切权力，对于国民财富进行无度的汲取，奉千口政策为维稳的第一要务，造成了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军政一体和军事一体的窒息的局面。又或者是你最近甚至读到了北大教授郑也夫他的文章啊，哇，你看到了这个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困难。你最近一直在关注中美贸易战，所以你觉得你是活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又或者是你比较多的关注受逼迫的教会啊，然后你觉得自己是那一个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来治你的病的，是的，但是请注意，他是专门治死的，他确实是一味药，但是这是不死药啊。耶稣是专门来治罪的药，是去罪神药。耶稣是为罪和死而来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他确实告诉我们他是可吃，他是可喝的，他确实是一味药。可是这药专治死，专治罪。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黑暗是什么？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黑暗是你每一天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不管你如何努力，不管你如何挣扎，死亡每一天都向你靠近，以至于你所做的一切事都显为虚空，都仿佛是不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黑暗是什么？是罪每一天都在捆绑你，使你没有办法不受他的辖制。你想不犯罪，你想对人好，你想爱，你想行出公义，你想好怜悯，可是你仍然活在自我的中心当中，你连你身边最应该爱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都爱不起来，你仿佛是一个爱无能的人一样。这是你生命当中的黑暗，耶稣基督正是为这一个黑暗而来，他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光，要照亮你。若不是如此的话，你真的需要耶稣吗？也许你需要的是钱，也许你只需要一个男朋友，也许你需要的是你老公变好，也许你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啊，也许你需要去医院。你需要耶稣吗？你为什么需要耶稣呢？王一牧师曾经这样讲，他说耶稣不是为解决你的问题而来的。那耶稣是为什么来而来的？耶稣是为了解决你而来的。王一牧师曾经还说啊，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耶稣要你的钱，耶稣不要你的钱，耶稣要你的命，你记得吗？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来，耶稣是为你要死而来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唯有耶稣基督。耶稣是奇妙测试，你需要他的指引吗？耶稣是全能的神，你需要他的帮助吗？耶稣是永在的父，你需要他的保护吗？耶稣是和平的君， 你需要他的统治吗？耶稣是如何解决罪和死的问题呢？各位弟兄姊妹，耶稣第一次来，就是我们现在圣诞节所纪念的耶稣的第一次来。他不是驾着天云猎天而降，不是骑着白马征服世界，而是用了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出来的方法。他生在马槽当中，他成为贫穷的木匠的儿子，他成为那替罪的羔羊，他代替我们去死。耶稣没有打败罗马的侵略者，没有解放以色列，没有让以色列人从此站起来，没有恢复大卫王朝的光荣与梦想，也没有实现犹太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便除掉了我们一切的罪，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他用的不是巧计，更不是用他的大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永在的父，却进入时间之内，成为血肉之体，住在我们中间。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软弱试探，他多经忧患，饱受痛苦，他被挂在木头上承受咒诅，他死亡降在阴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他要使我们都复活，永远进入他的同在。这永在的父啊，这和平的君，他借着他的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耶稣用十字架的爱废掉了冤仇，清偿了罪债，实现了和平，使我们得到了赦罪的恩典，永远的生命。他是为你而来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来思想我接着要问的几个问题。有一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是为你而生吗？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一个婴孩救主，那个婴孩基督，他是为你而生吗？那一位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的婴孩，是你的王吗？那一位从生下来就走向十字架的婴孩，是你的弥赛亚吗？他是奇妙的测试，你需要他的指引吗？他要指引你走一条窄路，离开世上的浮华，离开掌声和鲜花，离开成功和荣耀，到被人鄙弃、开除、孤立的地方去，到被忧愁、失望、孤独围绕的地方去。在那里你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你要走向自己的哥哥他，你要被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你要被列在罪犯当中，居无定所，频繁的搬家，你经常要被跟踪，你半夜要被带到派出所，你从拘留所出来以后你要去看守所，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你要去监狱，你还要被放在电视上示众，给你冠上各种罪名，让你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时间在监狱的高墙里面度过。你愿意顺服他的指引吗？他是全能的神，你需要他的保护吗？ 它不是使你离开世界，而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成为光，要照亮一切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它不是使你脱离一切试探，而是保护你，使你能够承受得住，使你靠他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即使你跌倒了，他的恩典也要再一次的将你扶起来。他使你确知深信，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他的掌管当中。2015年12月9日，贵阳活石教案爆发。2018年12月9日，成都秋雨教案爆发，时间刚好隔三年。2016年12月26日，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被秘密开庭。2019年12月26日，秋雨教会的王一牧师被秘密开庭，刚好也是隔三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这奇妙的地方吗？时间都在他的护理当中，未来都在他的掌管当中，你每一天的日子还没有度过一天，都写在他的册上了。很多时候他确实会让我们免于许多灾祸的伤害，他保守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平安，甚至让我们可以享受到充足丰裕的物质，可以享受到和谐美好的家庭。有的时候他并不免去我们在身体上所受到的痛苦折磨，但是却要使用这一切的受苦来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和荣耀，使我们在被试炼之后更加圣洁，更加合他的心意，也使用我们在受苦当中的信靠和喜乐来传扬他的名，来扩展他的国度。他对蒙恩圣徒的终极保护，就是以自己的印要印他们，就是用圣灵要赐下得救的确据，并且使一切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此死亡不再是威胁，而是圣徒永恒的安息，是我们要进入到那一个无罪的那个主的同在当中所要经过的一扇门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祈求他的保护吗？他是永在的父，你需要他的帮助吗？他要帮助你常常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是孜孜不倦于地上的事。他要帮助你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人和事，好让你在地上的日子里可以为必然要进入的永恒的国度而努力。他要帮助你打破对肉身安全的寻求，转而寻求属灵的安全、得救的确据和圣灵里的长进。他要帮助你离开对今生享受的追求，转而积极的追求八个福、九个果，追求积攒财宝在天上。如此一来，你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找到了也可能又被开除了。你可能很难找到结婚的人，可能好不容易谈了恋爱，可能又分手了。你结了婚，也可能只能跟妻子一起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面，而且住在很小的房子里面还要被人赶走。你生了孩子，可能买不起稍微好一点的奶粉。你似乎一无所有，却要为失丧的灵魂昼夜操劳，奔跑不止。你愿意得到他的帮助吗？他要帮助你走这样一条路。他是和平的君，你需要他的统治吗？他的统治是恩典的统治，他要使你成为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之处播下他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他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他的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他的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他的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他所赐的欢愉。他不仅吩咐你要与弟兄彼此相爱，而且他吩咐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他甚至命令你有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他如此说：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你愿意顺服他的统治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真的是为你而来吗？有一婴孩真的是为你而生吗？这奇妙的测试，你需要他的指引吗？这全能的神，你需要他的保护吗？这永在的父，你需要他的帮助吗？这和平的君，你愿意顺服他的统治吗？最后，在结束之前，我想为大家来读王一牧师在2018年12月8日啊，就是在129教案爆发之前的那一天，他发在他自己的博客上的那个文章的最后一段啊，最后的一个部分。这篇文章的名字叫《2018年宗教战争沉思录》，最后的一个部分，他是这样写的。但是我想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这些话呢，有一些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一些依然适合今天来读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读给这一个秋雨圣约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听。2018年，我们不是过于火热，而是过于麻木和安逸；不是过于危险，而是过于怯懦和安全。求主激动更多弟兄姊妹为主火热，为主癫狂的爱和行动。神必与这样的人同在，因为这世上虽有苦难，但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苦难。2018年，中国在全球做基督徒最危险的50个国家当中，只不过排在43位。2019年是27位哈，已经上升了16位。我相信这里面有一部分贡献是因为秋雨教案。教会无人殉道，牧师无人作奸，信徒无人被残害，感谢主。就在这一年当中啊，这一点发生了变化。许多教会尚未走向各个他，目睹基督死于十字架，甚至尚未走进克西马尼园，目击犹大之吻和基督被捕，就已经开始四散。2018年，许多忠勇的教会与乐意悔改的基督徒，仍在中国四处被主坚固。燃烧的十字架和凯撒的封条，仍然吸引了许多对自己和对中国社会都绝望的人，被主耶稣潮水般的带进教会。从这一年开始，为着一场未来的福音运动，主耶稣亲自为教会洗牌，亲自洁净圣殿，赶走他不认识的人，也亲自邀请街上瘸腿的、乞讨的和瞎眼的来。求主赐我们属灵的敏锐和谦卑，看见属灵的征战，不要用肉眼的常识去判断属灵的事。求主使弟兄姊妹知道，针对教会的这场属灵的战争仍在慢慢升级，并成为新的常态。这是一场凯撒借着宗教条例向教会的宣战，也是向基督发出的一份战书。空中有看不见的战场，而曾被杀的羔羊，既受死就不会再死，既复活升到天上，就无人能对抗那位天上的主。这场属灵的征战关乎福音和上帝的国度在中国的扩展，没有侥幸，不可避免，也无人能免。这是属灵的大战役，我们有幸在场，而主权牢牢地掌握在基督的手中。为新年的来临，为新的冲突与复兴，为凯撒正在慢慢收拢的更多的行动和策划，为主基督莫测的美善的旨意，求主赐教会信心恩典，成为勇敢的和平之子， 求主借着逼迫和逼迫的风声，借着凯撒的承载，每一次的粗暴执法，让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基督徒都诚实地问主啊，我预备好了吗？主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软肋，我的偶像，我还没有被宝血遮盖的罪在哪里，主啊，你都知道，所以不要不帮助我，求你赶在地上的掌权者之前，在我从今日直到永远的生命当中掌权吧。最后的这一段也作为我今天正道结束的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为此主基督啊，无论你何时降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遇见我，愿我当时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谢谢印象长老在我们中间的正道，非常感谢主借着王一牧师，虽然在监里仍然用这样的宝贝的信息来鼓励安慰我们。我请诗班以《君尊义仆》这首歌来做回应的，今天对今天正道的回应。 请听今天奉献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九到十二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唱诗打破玉瓶，请示范。然后提醒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是暂时啊，从你自己的钱财财务当中分别出来保管，等教会施工需要的时候，组长会提醒大家把这一个奉献拿出来啊，是有收取哈，但是暂时要自己保管。我请诗班来唱打碎玉瓶。 我向主献上。 谢谢，再次谢谢师班。各位弟兄姊妹请起立，请应强长老为我们做牧道。 我先来为大家读今天公道的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一年的时间，这是2019年我们在你面前最后一次的主日的崇拜。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年当中你保守引领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要为索马里的你自己的教会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索马里在2019年全球守望名单当中居第三位，中国是27位。在索马里，基督徒没有安全的地方，因为他们面对来自家庭、小区和激进的伊斯兰组织青年党的可怕挑战。即使只是被怀疑是基督徒，也会被家人和部族首领骚扰、威吓甚至杀害。女性的信徒可能会被迫嫁给穆斯林的男人，被家人殴打、软禁，他们的孩子会被夺走。男性的信徒即使只是被怀疑改信基督教，也可能会受到身体的袭击、威吓、折磨，活活烧死或者枪杀。求主你继续在索马里建立你自己的国，兴起更多有智慧能够每天彰显你自己的爱的工人。主，我们也祈求你来削弱索马里青年党等激进组织的影响力，赐给政府智慧和勇气去对付他们。尽管在索马里的教会人数少，风险大，主，我们也祈求你让你的儿女彼此之间有充满活力的团契生活，在你的儿女当中兴起成熟和敬虔的榜样人物。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怜悯。 阿们。 主，我们也为中国教会来向你献上祷告，求你怜悯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使用逼迫是要扬尽你自己的场，将糠秕吹散，而将属你的饱满的子粒收在仓里。主，我们求你使中国教会不是思考如何躲藏以继续存在，而是在逼迫当中，主，你福音的光照使教会更加的成熟，教会的牧养实践更加的扎实。主，求你使我们看到生养众多、广传福音、门徒训练、不断之堂一直是不可妥协的福音大使命。教会从来就是不进则退，在逼迫当中退缩或者转入关起门来的精致牧养一定是死路一条。求主使我们不浪费在逼迫当中的祝福。主啊，在冬天冰雪的覆盖之下，麦子依然可以顽强的生长，在逼迫升级扩大的时候，教会依然可以不断的成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阿们。 主，我们也为你忠心的仆人王一牧师来向你祷告。主，求你与你自己的仆人同在。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忧伤。12月26日，王一牧师被秘密开庭，可能过几天就要宣判了。我们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多么漫长的刑期。只有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才能够得安慰。因为王一牧师是你所拣选的仆人，你验证他来承受苦难，你必要加给他力量，使他站在被告席上成为今日中国的护教士，使他的受审成为属灵战场的前沿阵地。主，我们求你使用王一牧师成为你的见证人，使他口中的话语成为攻击魔军的利器，又成为今日中国坐在死荫之地的百姓能够听到的福音。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与王一牧师 蒋荣师母、王淑耀弟兄同在，求你施恩怜悯王一牧师的父亲王正芳、母亲陈亚雪，求你与这一家人同在，求你纪念他们为我们所受的劳苦、所受的逼迫，求你赐给他们在患难当中的力量和喜乐。 阿们。 主，我们也为秦德副长老来向你祈求，主，求你与你受苦的仆人同在。主，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要来感谢你，因为你与德副长老的家人同在，你特别的赐给向红柳姊妹在患难当中对你的信靠，他靠你有盼望也有喜乐，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你的意志原是好的。红柳姊妹说有很多人安慰他，其中有两个安慰很鼓励他和他的父母，一个是说把这当作你们要再谈三年异地恋，另一个是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读四年神学，已经读完一年了，还有三年。红柳姊妹的母亲季正旭姊妹这样说，她说这个异地恋可以谈，划得着，因为不可能谈崩，谈到最后一场空，因为谈的结果早就有了。这个神学可以读，应该读，德父一直希望有机会装备自己，等读完了以后，神还会还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丈夫、父亲和儿子。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赐下了这样的信心，让受苦的反而成了众人的祝福和安慰。主，我们感谢你。 阿们。 主，我们也为2020年秋雨圣约教会的年度主题来向你祈求。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2020年的主题，在旷野中上帝子民的试炼与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你亲自喂养你百姓的时候，这也是你使你的百姓休整预备重新出发为你征战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民数记和彼得前书这两卷书作为讲台供应的两卷你的话语。主，你又使用王一牧师所传讲的使徒行传系列正道作为周间小组的学习材料。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供应，谢谢你的预备。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今年的年度的主题经文，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我们求你使秋雨圣约教会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被你亲自引导，被你亲自试炼，被你亲自洁净。主，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扶持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求你帮助我们，赐加倍的喜乐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谢谢银川大佬，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请诗班来领读。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我请印象长老为大家祝福。 秋雨圣约教会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请你们站立，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也赐给你平安。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也与你同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 常在你们心里， 也常在你心里。 让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我们请诗班唱诗，单为你，弟兄姊妹可以跟着一起唱。 审判台前，主真心尽显露，无人可承担出口一分怒。这才我心所存主信心，传扬我主福音真理。求这才我心，借我智慧能力，方能传出救恩奥秘。亲爱救主，我尽忠心于你，救主悦纳这卑微我祭，我身我心为主保守主殿，主啊，我终身奉献当归你。 请印象长老来差遣大家， 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主必与 我们同在。 你们勇敢的去吧，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主必亲自帮助我们。 阿们。我们请诗班唱诗阿们颂，结束今天的聚会。